眼睛好好拍下，共处每一秒，再不怕拣错按钮，凭据被抹掉。下雪天不开暖炉，但有你的笑，如星照耀。大地停电了，万物停电了，食物和食水亦越来越少。黎明前何妨取下电子表？凭绵绵情话吐心笑，电视和电脑现在无用了，全城街道及杂草掩盖了。没唱机不紧要，没耳筒不紧要，随时能给你自创曲调。原来有个放弃，放弃，放弃，心声响起了。完了文明之后，没乐趣在心跳。其实有你，有我，有说有笑，不跑不紧要，无算流流转转，没电讯去干扰。现在我终于带你蜜月，未靠手机去慰寂寥，尚未停电的生活，日夜望但过得很无聊。多牵挂电影与雪歌，消遣靠烈酒与摩托，无视这片废土，当花都散播。信我俩可以到老，个个不信你我能活到。儿女学酒楼，大地停电了，万物停电了，食物和食水亦越来越少。黎明前何妨取下电子表，凭绵绵情话吐心笑。电视和电现在无用了，全城街道及杂草掩盖了。没唱机不紧要，没耳筒不紧要，随时能给你自创曲调。沿路每个放弃，放弃，放弃，声音收口了。谁怕文明崩坏，伴着你够好了。有你有我，有说有笑，大事若不妙，回到田园生活，学习去作诗来，现作一种格调。